喂，hello，哇，点解咁好反应嘅？原来星期六，出奇喎，唔得意。等等先啊，我整埋个 chat room 先。你又唔记得点整添？包包，跟住，OK，好奇怪啊！ Huge land, 喂，hello， hi, huge land, a fat hung huang, yo yo toi hoi, Eddie, hi, hello，喂，hello，Eddie sir， huge land, fa fa hui, huge land, mo fa mo tin fa fa hui, hung huang, lai bai lo, mo zi mo, bao en lui, hi, da ga ho, may lam, yi, gum man yo zi mo, ultra man so gao sub lo, hi, why, si so, gum man mo ying tiu,包恩雷 ，Eddie 唔坏。 啊，Eddie Sir 都有 fans 啦，呢度已经。 Eddie， 探长越来越靓仔。 讲呢啲。 Eddie， 但系 Jack Music MB Eddie Sir 声音重温你与明天11:00。 哦，其实咧，今次真系突发少少啦，即系有感而发啦，讲下即系自咗首先。咁啊，打招呼先啦，喂，hello 啊 ，Hilton 咁快啊，咁阿 May 咧又你改口啦，其实真系唔想你觉得呢个系节目嘅，因为距离节目个水平都仲有一段距离嘅，我认为啊，咁咧另外就系、是、有人话冇英超啊，我唔睇波，有冇对我嚟讲都冇乜分别嘅，即系只不过咧，我见到咧今晚啲反应咧就好过平时星期四嘅。咁啊，黄明毅又出现啦，真系苹果广告嘅神秘回复嚟嘅。咁我怀疑佢 AI 啦，咁佢始终都未复过我。咁照计 AI 咧都会复人噶，咁但系呢位黄明毅咧，可能是一啲比较低层次嘅 AI 嚟嘅，会唔会咧？即系或者真系 robot 嚟嘅？咁啊，我真系索性唔读佢。大家见到佢好容易会出名嘅，其实喺呢度。 多谢你啊 ,9527, 萧志荣大家好，点解今晚有 live? 哦，因为突发咯，因为今日即係全日都喺度 look 緊嗰啲新聞呢，即係令到你真係唔想即係失禁都唔得嘅，即係好似啲人睇完 Marvel 嗰啲戏呢就叻唔切就即刻走去劇透嗰啲呢，即係我都有原来有呢个基因嘅。因为今日嗰件事真係唔抒发下唔得啊，实在。即系百感交集咯，要话咁啊！有人话咩无法无天佛法会，你系咩意思咧？即系咪话讲紧嗰啲建制派议员咧咁样？咁啊唔知啊，估啦。咁啊，另外就系 Nana 咩事啊？大家都见到你喎 ，Nana。 Huge land， 最憎睇波。灭符号 ，Dave Jones，Good evening。 咁我又未至于最憎嘅，即係上一届世界杯即係八年前啊定係九年前啊，咁我都有专登走去即係陪啲朋友呢成班走去一个兆基书院里面有一睇波嘅。如果我未 check 到啲咪有冇声有冇成啊，有应该。我求其开咗就算啦，而家真係比较马虎啊，因为今日开即係开 live 都比较闯传啊。只不过头先执咗我张相觉得即系嗰张相，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到咧个 page 嗰度。咁啊，决定啦，见到呢咁嘅景象啦，就即系明报嘅一幅相嚟嘅。咁我觉得真系要感觉好强啊，因为幅相好似会讲嘢咁样，简直系。 Eddie， Jack Music， 你真系知道我心意，因为好快就瞓。Ultra Man 数96，要出马三门口，后续重温。See you guys,、 哦 okay? Chan Simpson, okay. Fellow, Hung Huang, 又有黄明毅。 喂，阿 Chan Simpson 係有三面口喎，又歡迎你先啦。咁啊 ，David Young 咧就都好似三面口嘅。咁我如果唔記得咗招呼過你咧，就真係講句唔好意思先，因為啲記性麻麻地。因為以一對二十啦，我估平均會留言嘅人係大概二十個人啦，即係我冇正式統計過嘅。咁啊，多謝你先啦。喂，咁呢其实都唔使特别咩重温㗎啦，因为我打算呢而家呢就好似人哋有胃病嗰啲病人咁呢，即係少食多餐啦，即係单人无事又 live 下啦，即係唔星期四就梗嘅，但係呢我想每一段 live 都时间都短啲啦，即係集中一个话题嚟讲啦，即係想讲乜就集中一样嘢嚟讲就好过呢，即係有时为讲而讲呢就唔係几好，虽然我多数时间都唔会为讲而讲嘅。 Trent Jackson, 探长 Hello, 你好 Jackson. 鲍恩雷，我感到越来越心寒。 系 Eddie, thanks, 冇识。 喂，Owen Liu 有个三面口，又系你系咪 Eddie Sir 嘅朋友嚟？因为你平时唔会喺度开声咧，即系净系斋睇唔打字咧，同埋 Jackson Chan 都系好少见到嘅朋友嚟嘅。咁啊，打个招呼先，欢迎你啊，即系当你新嚟啦，因为未见过你个名字。咁或者我识你都唔定嘅，咁但係啲网名啊个图像又冇相啊，就算有个相都好細幅啊，真係未必认得嘅。咁其实我好简单呢，想讲下今日我嘅睇法啦。即係我首先自首先啦，因为尋晚呢我就有喺立法会煲底出面就民阵吹鸡嗰个集会有去嘅。咁我諗住嗰个集会之后呢，今朝係一定要嚟声援下嗰班里面打緊仗嗰班立法会议员嘅。咁但係只可惜呢，琴晚去完煲底之后呢，就约咗一个朋友傾緊一个 project， 即係 brainstorming 咁样当傾人嘅吹水，咁搞到好嘢呀，喺一间深宵嘅茶餐厅度，咁搞到好嘢，夜到呢返到嚟又瞓唔着咁样。所以瞓醒嘅时候呢已经12点啦。咁呢就唔过嚟啦咁样。咁所以呢就淨係反而個 experience 呢，就係你唔同嘅媒體不停咁睇緊嗰啲立法會裏面嗰個亂象啦。咁開頭我都冇，即係我都唔知道個時序係點嘅，即係原來泛民開咗先，跟住半個鐘頭建制派又要開會，咁所以呢就互相推撞嘅原因呢，就係泛民就阻止建制派開入去立法會，即係其中一個房開會咁樣。咁知道一定係好大件事㗎啦。因为呢其实我到而家呢都唔明点解仲有啲人呢喺度冷眼旁观啊。即係当然大家嗰个无力感呢，即係对香港嗰个社会变成咁样呢，即係建制派同埋港共政权，即係直头係借言好唔得闲啊，即係将来都即係求证又係佢，足协又係佢，乜 Q 都係佢，吹鸡嗰个又係佢。咁变咗即係我哋好似完全係俾人绑手绑脚任打咁样。咁但係我不嬲都係贯彻嗰句啦，即係你冇理由强奸都唔出句声都由得佢，佢都好大碌㗎啦，又好高大㗎啦，又好有力㗎啦，唔通我哋仲可以做得啲咩啫。咁如果个个都係咁諗嘅时候呢，香港就好快变咗澳门咁啦，又好快澳门就变成大陆咁样。咁但係我哋喺度大嘅陀地呢，即係出世呢班呢，即係受过唔同即係你話牧養都好啦，因為我係殖民地嚟嘅。咁但係即係當然以前未回歸，即係唔係未回歸，係中共未入侵香港之前呢，即係我哋仲諗住呢俾人殖民呢好冇面嘅，好冇尊嚴嘅。但係呢誰不知其實都好多人都知㗎啦，包括我讀緊中學嘅時候呢，我有個好愛國嘅阿 Sir 呢就同我講話要愛國，因為你係中國人咁樣。我话唔系啩，共产党你都爱得落，分分钟第时港纸都唔用，咁你点啊？即系都问过佢咁嘅嘢，当时我只不过系中三啫。咁即系我都系极度悲观嘅。咁但系越嚟越经过好多事啦，譬如六四事件啊，譬如香港回归之后，个人又大个咗啊，身份认同啊，各样好复杂好复杂嘅情况底下咧，就觉得自己慢慢作为陀地香港人咧，就有个谂法。即係逐漸承認啊！即係覺得好可悲嘅一件事呢，就係依一個法律咁唔健全，同埋一個受咗一個詛咒或者受咗共產黨遊論嘅一個國家呢，即係你想佢 做一个正常嘅人，同埋一个心智健全嘅人，或者一个族群，系好难嘅，系好不幸嘅。佢哋即系的确系受到诅咒一样嘅。咁但系你受到诅咒啫，但系我哋冇义务要食你啲嘢噶，大佬。而家就系英国同佢签咗约之后，而家走数啊嘛。咁走数走到咧，即系走样到，即系走数令到原本嗰个中英联合声明，走样走到一个无可挽救的地步，可以说极度绝望啦，即是成日都说黑暗的一天，回归之后在法律方面不要讲民生，不要讲其他的法律。黑暗的一天已经讲，即是听过坐底二三十次了。但是去到今时今日这条条例，即是如果通过埋呢，就真的 add 都没 add 了。即是你甚至乎我在开支咪讲下嘢啊，改张图啊，甚至乎有啲即係最高危嘅休班警返去叫下雞呀，或者有啲上去大陸剝削啲廉價勞工嗰啲商人呀，即係呢啲其實好普遍，你身邊我身邊都大把呢啲人，即係佢哋已經冇得 at 啦，即係隨時俾人拉上去，隨時有追索期。你諗下開放之後有幾多人犯過上面嘅罪呀，因為上面嗰個憲法係好嚴嘅，即係你睇就咁單憑你睇佢嘅憲法咧，即係中國係好美好嘅，即係共產嘅中國。咁但係有邊個會跟個憲法去生活先得㗎？你唔好話做生意啊，你做人都做唔到啊！即係如果你跟曬佢憲法，咁於是乎今日呢單嘢呢個移交逃犯條例如果過咗之後，哇！真係死得人多啊！老實講。即係最恐怖就係咧，佢唔係一次過要殺曬或者要拉曬啲人嘅，咁啊選擇性拉啦，甚至乎啊 ，sorry 啊，你照你嗰個官咧，即係上面照耀你嗰個特權，俾特權長期俾特權你嗰個官打咗靶喎，咁你好多建制派議員咧都係大陸有生意噶嘛，咁連累埋你，即係呢啲事我唔危言聳聽，又或者唔係作出嚟嘅，因為現實上喺上面做生意嘅人。亦都好多原本有特权打横行嘅，做咩都得嘅，但系照佢嗰条友俾人拉咗或者打一把，咁佢要坐监噶咯。咁嗰班建制派议员都戆鸠鸠嘅，真系，即系其实佢哋先系最高危嘅一族，佢哋先至系最多机会踩呢个氹嘅一班人。佢哋竟然咧，即系出晒力咁样出晒血咁样咧走出嚟。帮手将呢条例过喎，喂有冇人咁蠢㗎？咁但係石禮謙呢，即係自我观察啦，佢係俾嗰班人相对冇咁蠢嘅，即係被摆上台嘅啫，即係俾人拱咗出嚟，喂你做下工啦，咁呢镬咁样。咁佢今日嗰个难为情嗰个样呢，亦都係顺便借咗泛民咁激烈嘅反抗嚟做佢嘅落台阶咯，我认为係。咁所以其实今日嗰个乱局咧，即系立法会，当然作为泛民议员，好老实讲，今时今日仲有人讲紧泛民喺度扇我哋啊，即系泛民成日都出卖我哋啊咁样，即系的确长期都有人咁样讲嘅。嗰班好明显咧就系、是、所谓本土派定系叶普成定系嗰啲叫咩啊？嗰啲焦土派嗰啲，即系。一路都喺度唱緊呢个论调嘅，甚至乎杜文泽都系呢啲人嚟嘅。咁喂，你见到今日嘅情况，你仲有咩讲咧？你仲有咩好讲咧？咁你仲可以葡萄啲咩咧？如果你系葡萄嘅话，即系觉得只系黄毓民先有资格葡萄。咁但系其他佢嗰啲僆啦，例如嗰阵时跟错大佬，而家扮咩都唔理嗰啲咧，即系佢哋好得意噶，即系譬如雨伞运动有得一大班人就同泛民唱反调，例如。话纠察长都系错嘅，例如即系嗰啲即系任何唔俾你冲龙河道嗰啲咧都系错嘅，嗰班人咧上台又唔代表我嘅，咁嗰班人咧即系佢哋一路都冇理到个社会发生咩事噶啦，即系自从分裂咗之后，咁但系咧佢最留意系咩咧？最留意就系泛民行差踏错，咁啊走出嚟抽水咁样，咁佢哋嘅功能咧净系做呢样嘢，呢个都唔可以话系功能啊，呢个系障碍啊，简直系。咁但系你今日见到嗰班剩翻少数喺立法会少数嘅泛民，你仲有咩说话好讲咧？出嚟搏到尽噶啦，佢有冇扇过你咧？入咗中联办，咁同埋今日做嘅嘢，咁有咩冲突咧？咁样， 即系我唔敢讲佢哋系都 perfect 嘅议员啦，因为议员都有一个政客，政客就攞咗我哋嘅选票入到去就代表我哋去投票咁样，就系、是、咁样嘅啫。即系你唔好当佢系你男朋友，你唔好当佢系你嘅后父，你唔好当佢系你嘅女婿。咁有乜问题呢？其实民主派当然。即系我其实我系其中一个咧，都好捻憎有啲某啲泛民议员嘅，即系憎到死嘅。但系憎佢还憎佢，但系佢一个工具嚟噶嘛，佢系代表咗我哋做我哋相对接近我哋想做嘅嘢嚟噶嘛。佢唔系一个刺客嚟噶嘛，佢唔系喺里面咧要做耶稣，要牺牲嚟攞个光环噶嘛。嗱，攞光环嗰啲咧，好多做网台嘅都攞紧噶啦。即系我见到，即系总之咧，你啊定嘅位定到最高咁啊，即系永远企喺道德嘅月球。咁样即系指指点点，即系又话啲记者唔识问问题啊，又话啲议员又唔识咁样做啊，咁嗰班咧，咁佢哋当然佢哋就唔使负责噶嘛，讲完啲嘢，咁咧即系除咗咁样之外咧，我觉得今次佢哋嘅表现我相当之，我又冇感动，因为我个人已经好冷酷，冇乜感情，即系感动嘅边缘啦，即系觉得佢哋搏到咁尽，为咗乜咧？即系为咗出位都抵佢俾佢出啦，系咪先？即系你冇乜藉口，即系冇咩挑剔啦啩，仲咁所以即系大家千祈唔好即系放松或者唔好觉得哇真系好 work 喎。咁我又亦都唔会讲咧，你出嚟抗争系唔 work 噶啦。咁点解咁讲咧？原因就系、是、其实林郑或者政府都系借呢个机会可以俾佢哋落到台啦，因为。即系我唔敢估计啦，即系我个主观愿望咧，我觉得呢条法案咧都系摊动佢不了了之，即系好似廿三条咁样，咁就过咗算噶啦。因为大把理由，因为休会啦，又或者系有第啲再紧要啲嘅要喺议会度要讨论啦咁样。咁我相信系咁嘅，我亦都觉得今次系应该唔会，即系可能有少数人俾人告啦，即系。但系告唔到嘅，应该系，因为佢蚀桌嘅，即系如果你真系立案告嗰啲议员咧，即系更加搞到呢单嘢，即系仲不了了之。咁所以嗰啲饭桶咧，即系好不幸地咧，嗰班饭桶嘅议员里面有一个有朋友咧，即系我而家我都费事就住噶啦，即系我直接而家我直接留言喺佢嘅 Facebook 嗰度啦，佢仲懒叻，巧威威咁样成日 post 啲相咧。又话亲眼就见到泛民嘅狰狞嘅面孔啊！啲不知所谓，你系究竟你系戆鸠啊，抑或你系食捻错药咧？究竟即系我喺度讲，佢当然唔会听啦，因为唔知道我有个 live 添方中。咁我而家直接咧就喺佢个 page 度踩场，度得闲醒下两句啊，甚至乎咧即系必要时我真系省佢啦，起码都即系我唔会用粗口闹佢嘅。因为始终我都同佢识咗十几年，咁变咗就系咁样啦。咁今日咧就我就系想讲我嘅感受啫，即系我又唔系嗰啲咩分析，又唔系嗰啲咩政治 KOL， 我就有咩真知灼见啦。 Jack Music MB 邓无色探长 Facebook 个吹鸡图好难好笑。M Jackson 掌毛大叫收钱示威死全家，好正。Eddie， 我估唔到今日咁大件事。Hughland， 五系化中三，你读嗰间黑社会学校都有咁银爱国机啊蛇。Susan Kwong， Hi 探长好，大家好。Hughland， 真系黑社会都有爱国。Eddie， 今日泛民真系搏到尽，就算曾经被怀疑的功能组别代表都好落力。Hughland。中聯辦出咗聲要快啲過， 佢出咗聲快啲過啫，但係過到先得㗎，因為立法會係對佢嚟講幾棘手嘅。如果今次鑑生嚟咧，佢即係單嘢，其實我話泛民好波嘅原因咧，就係、是、都幾個 coverage 都幾大嘅，因為好多記者或者嗰啲畫面做到好似即係好大件事咁樣，即係你明件事發生緊乜嗰啲咧，就知道佢點解要咁樣做啦。唔明嗰啲傻西咧，佢就由得佢唔明咯。起碼佢都有個評論，即係佢其實你見到我個老友咧，即係咁懶威威咁樣 post 咁多幅相咧，其實佢係幫緊手，令到呢單嘢更加醜怪、更加肉酸、更加多人知啫。咁甚至乎有啲傻西咧，就更加話 哇，好似台湾咁样啊。喂，系就好啊，大佬。台湾打完人呢，即系之后隔咗几年呢就换到嚟民主啊。因为台湾有个叫李登辉啊，李登辉系日本人啊。仲有啊，台湾冇一个咁近嘅杀人政权喺你附近指点点，冇能力啊。因为有美国佬照啊，有美国即系直头，即系佢哋系民主嘅世界里面系有个联盟系照住佢嘅。但我哋香港你就乜都冇啊。咁所以即系太褒奖啦！你话啊，香港似台湾，我都想似啊！即系无论人嘅质素，无论你个地理，无论你个历史嗰、那个成分，都冇台湾咁优越啊！即系唔好开心得滞啊！真系多谢晒啊！你哋啲蠢人个学位都系假嘅，屌你！即系乜捻都唔识，又唔好乱讲啦！激死人！ 探长食四方饭梗会识到啲傻西冇为嬲 Queenie Holy， 此时此刻香港人要整心团结防止恶法 Dilbert， 睇嚟仲有几 round 要打， 跟住 台湾打到执政。 係啊，喂啊 Queenie 啊，真係好生面口啦，又要多谢你无端撞入嚟啦。即係嗱，你讲出个核心呢，即係我又讲唔係好出呢，就係、是、其实即系我有时好难讲出口，即系成日话团结嗰啲嘢咧，即系我觉得有时流于口号啊，即系成日乜都话团结，咁但系事实上今次真系嗰班立法会议员啊表现到团结啦，咁啊好似郑松泰都冇乜甩碌喎，唔知系咪咧？我见唔到佢啊，郑松泰有冇出事啊？好似冇乜啊，咁同埋冇人缺席啦。同埋我有几个议员呢真係点晒名，我真係麻麻地鍾意佢嘅。咁但係都博到盡，即係我感恩惠嘅，其实今日嗰个现象。咁希望即係透过今次之后呢，即係我串交嗰啲叶浩成同埋嗰啲招土派嘅朋友呢，即係如果佢哋係我朋友呢，我都希望同佢收好啦。即係有时你自己喺度互相有意见是不奇的，但有意见都不睬，或者即是大家停止交流和互相感染不到大家的时候，是一件悲哀的事来的。即是香港有个民调呢，即是早排钟庭耀他们有个、好像不是钟庭耀的那个组织的，就是说回归，是不是回归，即是不知道哪一届立法会选举之后呢，至到今年呢就少了二十多万那些自称是泛民的票的，因为由泛民就变咗激进派噶嘛，曾经即系自从有咗社民联之后，咁我觉得好可悲嘅呢样嘢。咁点样去攞翻嗰廿几万票翻嚟咧？我谂今次咧，希望大家嘥下牙血啦，即系帮下手，即系尽量修复翻啦。因为我见到今日嘅现象都似乎有啲修复嘅现象啦。例如我晏昼我第一次听 YouTube Live 啊，即系本地嗰啲 YouTube Live 咧，就系、是、啊听到阿 Kenny 啦，即系二三四啦，同埋阿坟总啦，即系Ragazine 啦，同埋晴朗一天爆粗嘅阿 Tim 啦，咁样佢几个喺度做个 live 系几有趣嘅，非常好听嘅，即系大家不妨听下 archive 啦。咁佢哋都系曾经为咗某个网台中间有啲人而唔睬或者分裂嘅，咁而家胜在咧就有啲人已经冇做啦，咁佢哋有个理由就可以收好翻啦，即系倾翻偈做翻节目，好开心啦咁样。咁又见到阿杰斯同埋阿昌昌咁样，以前都未见佢哋合作嘅，又走返埋一齐。咁我觉得希望借呢啲机会呢，同埋正如头先嗰位朋友讲呢，仲有几 round 打㗎 ,Dilbert 话。因为你估嗰啲建制派就会收手咩，即係就算佢唔能够成功啦，我估计呀，因为难度几高嘅。但如果阿谢贤老是常出现嘅，即係阿谢贤即係少林足球里面嘅谢贤，咁嘅时候都有得玩下嘅，咁就扰攘一番嘅。咁同埋你又见到呢，而家嗰啲爱港力啊，而家唔係即係咩嗰个叫咩话，即係嗰班啊傅振中之流嗰啲面目模糊嗰啲扑街呢，即係收钱出嚟示威死全家都冚家产呢，嗰班好似个分定都薄弱咗好多啦。因为呢事实上而家唔使点搵佢哋呀，就算搵都係搵啲一小队呀，同埋 book 佢呢都係book 唔到全日㗎喇，都係几个钟有事嘛，咁嗰啲呢我諗佢哋都要遲啲搵下李卓人帮下手㗎喇，真係。咁所以呢你见到而家中共都搲烂块面呢，即係连呢啲咁嘅扰攘着嘅咁嘅 低端人口咧都开始搵唔到食啦。咁所以迟啲嘅变化都好大嘅，将会。咁啊，希望大家借呢个机会，真系衷心咁希望，即系大家收好啦，即系唔好有啲咩解体啦。咁嗱，其实我咧就我嗰方面咧，我都唔会专登走去同人反面嘅。只不过有啲人咧觉得我成日都同人反面搞事咧，就系话。我咩都照直讲嘅，我见到啲嘢唔对路呢，即係好言相向讲过一两次佢都执迷不悟呢，咁我就会发火或者会公开咁讲呢，咁唔係代表我觉得即係否定晒佢做嘅嘢，即係讲明显啲，譬如城寨咁样咩事，譬如城寨咁样呢，即係佢嗰单官司呢，即係嗰官司还官司啦，咁即係如果你真係好有理据嘅，你根本就唔使喺节目度讲啦，喺法庭咪搞掂囉。即係但我对佢哋做嘅嘢呢 ,100% 肯定嘅。即係佢哋令到好多人呢，即係对政治有返热情啊，甚至乎又唔知道个立法会发生嘅咩事啊，咁佢又好巨细无遗咁样透过好多节目呢就讲出好多佢嘅观点啊咁样。咁我即係 100% 肯定啦呢方面。咁所以其他嗰啲呢，即係希望大家唔好即係因此而否定对方贡献嗰啲乜嘢咁样。係两回事嚟嘅。即係当然好多人呢分唔到嘅，因为同个脑嘅转数同埋嗰个睇嘢个阔度係有关嘅。咁係冇唔係错事嚟嘅。即係我都包容下嗰啲即係相对转数比较慢同埋一啲即係入世未深，好容易受俾啲言语欺骗咗嘅人，即係讲一声，即係其实实际係两件事嚟嘅。即係你点样睇一件事，你点样对一个人，同埋佢做嗰啲咩客观嘅现实，即係做嗰啲咩事影响到个客观现实嘅人，佢都係有贡献嘅。咁所以即係大家努力呀，即係唔好唔好畅淡自己嗰个热情呢。因为我见到譬如我近来都 post 一啲立法会出面嗰啲示威嘅情况啊，啲相啊，或者讲两句啊咁样讲多咗，尤其是喺我自己个人嗰个 Facebook page 嗰唔係 page， 喺我个人嗰个 Facebook account， 即係我嗰啲朋友係冇得救㗎啦，因为我喺两边我自己嘅 page 同埋我自己朋友嗰个 account 嗰个 page 嗰度 post 同一样嘢呢，即係关于社运或者关于社会嘅嘢呢，我喺page 嗰边呢可能有70-80个甚至乎过百个反应嘅。咁但係喺我自己个 page 嗰度呢係得单位数嘅反应嘅。即係呢个咁我即係概括地认为係冇得救㗎啦，因为嗰啲人呢冷漠到呢，即係连自己个仔自己个孙呢都唔作打算嘅，又或者由得佢俾共党咁样蚕食佢下一代，即係令到成为一个呢有缺陷嘅人。即係嗰啲人係冇得救㗎，我認為。咁但係我近來都喺嗰邊 post 返一啲嘢啦，咁唔理啦，即係總之自而不捨啦，即係唔好咁薄皮啦，你冇反應你都要 post 㗎，你都要唔俾，即係唔怕俾人知道你嘅態度。我覺得呢樣係反而係我近來先至tune 返呢個正軌嘅。因為曾經我出咗自己 page 之後呢，我係好巧妙地或者好有計劃地呢，即係嗰啲吃喝玩樂啊、風花雪月啊、寵物啊咁嗰啲呢，我就会摆喺我自己嘅个人嘅 account 嗰边，屋企人喺嗰边咁样。咁呢至于同一啲同社会好关心嘅问题呢，我就会喺个 page 嗰边嘅。咁即係都慢慢我都希望俾嗰啲朋友知道下我即係仲係好关心，就好有态度，同埋好紧张嘅对个社会。咁当时我亦都我有自己嘅计算嘅。我计算就係呢，即係其實如果你喺個朋友或者你啲客都係你嘅喺你個 friend list 裏面呢，你表得太多態呢，即係會影響到嗰、那個收入嘅。咁但係而家豁咗出去啦，算啦，即係俾你知道我係咁樣，你唔搵我做嘢我都冇嘢講，我冇說話好講啦。好過夾夾下嘅時候，原來你咁樣㗎咁樣。咁呢個好不智嘅。咁但係而即係嗰團火仲喺度嘅時候，我覺得真係唔緊要啦。即係而家呢個關鍵嘅時刻同埋一個大時代嘅開始，所謂大時代嘅開始呢，就係災難會來臨啦，一個徹底改變社會面貌嘅事件會發生啦，加上中美嘅貿易戰呢， 即係好多人呢都覺得哇 Donald Trump 好波，咁但係同時呢你亦都要有充分嘅心理準備呢，你可能捱窮捱三年都唔定。即係我哋嗰行已經見咗個情況，就係話啲生意啲單呢真係少咗好多。咁零售業啊或者嗰啲貿易個生態改變咗呢，當然長遠計呢我就一定會覺得係好事嘅，因為冇咗大陸嘅干擾呢，尤其是資金啦，又或者香港人慣咗食軟飯咁食法嘅時候呢，即係嗰啲淨係靠大陸客嗰啲，例如莎莎啊嗰啲支流呢，咁呢嗰啲人會更加慘嘅，因為即係佢唔食慣軟飯嘛。咁但係呢即係希望亦都提醒一啲即係靠實業靠本地，即係本地內銷嘅行業，或者你從之前本來有嘅技術但係因為個市場嘅問題令到你即係冇得發揮到你嘅專長嘅時候，我諗當個經濟好差嘅時候呢，即係呢個係機會嚟嘅。點解咁講呢？好似好簡單咁，但其實就好簡單，因為當啲租金平返一大橛或者平到一半嘅時候呢，就係創業嘅好機會啦，就係我哋喺度專心招呼返一啲本土嘅內銷嘅時候，起碼不至於發達，但係都可以搵到食繼續生存，即係我呢個我寄望嚟嘅，呢個就係即係嚟緊嘅新年願望，簡直係咁就快啲啲樓市冧到撲街呢，忍一忍痛呢，即係對個社會同埋對我哋嗰個尊嚴都冇咁受損囉，我認為係咁囉。 Camp Jackson 同你個七友斷交啦，鍾錦全 Hi 探長好。 喂，鍾錦全呢，我唔明白你點解有標點符號咁多呢，係有咩意思呢？但我上次都問過你㗎，但你又唔答啫，淨係 Hi， 咁我當然 welcome 你啦， Hi 你好啦鍾錦全，但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究竟你標點符號係咩意思呢？ Right Emily 擔心有刑事罪， Hughland石禮顯明放水，首先定係星期六開會，今日又早早叫停午加班，等外邊聲援嗰班人民有時間休息。Eddie， 鄭松泰都有出力。Record， 喺樂陶耀，唔知范國威有無事。Sand Pitchell， 其開第一次聽。 喂 ，Hello， 你好啊。 Susan Kong， 探長，希望你的良好願望能夠成就。Wendy Liu。Hello 探长，鲍恩雷，我看手机新闻，石禮贤一路讲一路哭，他已70岁，我见到都好心酸。Champ Jackson， 贵价零售铺捻晒街，实在好波。 实在好波，要讲几次啊，真系好捻好波啊，简直系，屌你食软饭咁食啫嘛，其实，即系老实讲，我见即系我除咗睇嗰啲片之外咧，因为近来训练到自己咧，即系精彩嘅地方咧，就系喺啲留言嗰度。啲留言呢有好多藍絲啦，所謂應該係啦，咁就喺度鬧嗰啲中共抵撚死呀，中共撲街呀，即係Donald Trump 好波呀咁嗰啲，喺度呢話嗰啲人呢，大家都係中國人，乜佢撲街你好開心，點解呢個咩邏輯嚟呀，即係你咁都唔撚明呢，你就真係好去死啦。喂，如果你是香港的陀地呢，或者你留意回香港的近代史呢，从来呢中国扑街呢香港才有运行的。嗱，当你站在人道的主义那里啦，喂，咁曾经大陆扑街香港的人都冇走去落井下石啊，冇推佢出公海啊，是咪，即係香港可以做嘅嘢已经尽咗力啊，即係作为香港人嗰种欢乐满东华嗰啲咁嘅善心呢，即係一个代名词嚟嘅啫。即係捐錢啊，甚至乎捐啲嘢返大陸啊，即係嗰陣時係發揮到嘅，即係香港人係好賤格嘅，賤格在呢即係真人富貴但未必厭人窮嘅，咁所以即係真人富貴好明顯啦，即係中國勃起咗之後嗰啲咁嘅嘴臉，又學返香港人上去開放嘅時候返去消費嗰啲嘴臉啦，即係呢個都係共業嚟嘅，即係點解香港人上到去俾人咁樣玩呢，即係算啦，呢啲即係只不過講返嗰個歷史，就係、是、即係你從呢個理性嘅角度呢，即係如果中國勃起咗而佢就仲係行緊極權，仲係冇民主自由嘅話呢，全世界都受緊苦呀、啊、大佬，即係中國人都受苦㗎，喂你有錢出去消費都俾人秒嘅，如果你諗下你幾冇尊嚴呀、 咁原因就係呢个国家，所谓国家啦，佢係冇一个好正常嘅发展㗎嘛。佢係全部都偷下拐骗而令到发达。一系偷下拐骗再加剥削自己人。咁一个国家咁样成长嘅话，呢、这个咪就係地球嘅灾难囉。即係呢个地球灾难，如果唔係俾佢一次劲嘅教训或者重新扑晒街，其实佢扑街好撚大镬㗎中国。原因就係呢，佢连种米嘅地呢都变成石屎地。因为狂起一啲冇用嘅楼啦，即系原来一个石屎嘅地咧，系还原翻做稻田咧，原来系冇可能嘅，或者系嘥更加多钱嘅。哇，同埋啲水源又污染晒啦，啲人又冇晒呢种技术啦，可能又或者即系其实技术咧可以喺以色列买都得嘅，但系问题系个政府有冇咁嘅意志，令到自己嘅国家正常化翻？我谂啊，暂时冇咯，所以咧，共产党咧就真系。一定是好像法輪功的口号咁样呢，我 always 都觉得法輪功呢，虽然我觉得李鸿志呢是一条神棍或者一个老千，咁但是呢佢养育嗰班教徒呢，我觉得佢哋嗰个操行啊，佢哋嗰个道德水平啊，甚至乎佢哋嗰个 EQ 都十分之是世界接轨的喎、哦、即是佢哋甚至乎我觉得法輪功的学员嗰种气质系有少似日本人添嘅，因为佢哋好守礼啦，好有礼貌啦，好忍得啦，甚至乎佢哋即系对中国都有贡献噶。因为佢法轮功嘅新闻叫咩啊？唐人电视啊，咁佢有时讲出好多普通话嘅 content， 系大陆嘅人系冇可能会知道嗰一方面嘅大陆嘅。咁香港嘢唔系个个大陆人都识睇噶嘛，因为我哋语言唔通啊嘛。咁所以我觉得法轮功。在个地球上呢是一个钳制中共的其中少少力量。咁郭文贵就更加好啦，即係我唔係赞佢呀。即係我觉得郭文贵粤语郭文贵我淨係只可以懂听粤语郭文贵啫。大陆郭文贵呢我听佢把声都唔开胃㗎，老实讲。即係古灵精怪咁样。但係呢佢讲嘅愿景呀或者吹嘅水呢，即係直头系一个大麻或者吗啡嘅作用㗎。即係如果郭文贵讲嘅嘢呢，你信佢一成呀。你个中国已经好唔同啦，咁啊希望佢能够信佢五成咧，咁啊呢个地球就有一救啦。即系我唔好咁自私，定系话中国有一救。我作为一个世界公民咧，我觉得你信阿郭文贵五成，如果佢能够讲嘅实现到咧，呢个世界真系会扭转过嚟嘅，即系会个生态会衰老得冇咁快，同埋中国国内嘅人民唔使受咁多苦，真系。咁其实你估我真係好心觉得中国人民受苦係好痛苦咩？即係我觉得佢受好多年苦㗎啦，真係都係嗰句，即係我冇义务要受你哋受苦之后嗰种嘴脸㗎嘛，大佬。咁所以呢大陆啲人唔使受苦呢，香港呢都好啲嘅，因为佢哋即係真真正正面对以前信错咗嘅共产党係咩嘅时候，当佢扑返街嘅时候，佢最恐怖嘅就係走落嚟抢啦。老笠啦，即刻解放香港啦，唔撚你，因为当佢更加扑街嘅时候呢，佢连嗰阵人皮呢佢都唔要㗎啦。咁所以大家要提防呢，不过提防冇用㗎啦，即係除非你走㗎啫。咁有一个可能性呢，就係当美国连香港嗰个地位都褫夺咗嘅时候呢，咁佢哋直头係可以，当香港係可以牺牲嘅一个城市嘅时候呢，真係扑街呀，老实讲。真系唔肯死都唔得啊！咁但系长远计，为咗我哋嘅后代，为咗个地球咧，即系天灭中共咧，就系、是、一个天嘅一个责任嚟嘅。我认为系，因为个地球往往都系咧，即系世界唔会末日嘅，人类先会末日嘅啫。咁佢用佢嘅方法咧，能够毁灭一个令到个地球有大灾难嘅一个使命咧，我觉得。都是时候做嘢噶，即系你唔好指意 Donald Trump 添，我觉得。 Plank Fork， 系 Champ Jackson。 喂 ，Hello。 啲烂鸠名牌一条胶记大把，要七嚿水，真系千蚊线。大力水手789，大家好。Saint Petrol， 企佢哋上层心入面都唔 care 个国家发展成点。凤凰戴纪元。Dilbert, 新唐人同大纪元，就算当佢咁敢睇，都好睇过 CCTV Trent Jackson， 唔系 Tiber， 系 Shirt 嘅领骨 Trent Jackson， 成本$10鸡。 嗯，睇下你咁样讲咧，我觉得佢成本$10鸡买$700咧。都合理嘅，因为你着足上身咧，你嘅自信系唔止$10噶嘛，或者唔止$700噶嘛。咁问题就系嗰啲铺租咧，即系嚟捻晒铺噶嘛。如果唔系，使乜卖咁贵啫？即系你一网购，你睇下使唔使睇下使唔使卖咁贵？即系我觉得佢哋做 retail 嗰啲咧，都有本难念的经嘅。即系最近咧，就同一啲高端嘅人口倾个偈咧，即系地产好熟嘅。佢话原来咧，铜锣湾。嗰、那个Century 21啊，定系而家Victoria Secret 嗰个位咧，嗰、那个位唔知道我唔记得咗，唔知$40万定系$70万租一个月嘅，啊唔系唔知$400万啊，唔记得咗唔好讲，即系总之嚟紧晒铺嘅，点做生意啫根本，咁即系咪就系俾嗰啲热钱搞死咯，同埋啲地产项目或者业主或者地产商。是麻木不仁的，真的很恐怖的。其实累死我们呢不是只是大陆人的，我们本地人呢都是累死自己的，都是汉奸来的，真的。如果你觉得香港是汉人的或者港奸来的。所以呢即是如果成功地即是地产爆煲的话呢，那那些人都有机会做回一个好人的。 冯煌讲开新唐人，他之前有个节目叫《鬼佬看中国》 嗯、 好好睇，了解国情必看。 啊，仲有个节目咧叫做《China Uncensored》，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咧？嗰、那个又系我怀疑系呢啲套路嘅一个英文节目嚟嘅，咁啊都值得睇下嘅。 阿温雷探长，我只是转咗名登记、 哦， 以前网名为 N G Bill， 而 很多年睇你做网台， 喂 thank you， 我已是一名长者了。 大家话啦，喂咁啊系咯，咁今日咧我净系讲呢样嘢啦，同埋咧贯彻翻我嘅愿望啦。因为嗱，我讲紧即系我唔系台，我唔系台务啊，即系讲紧我个愿望咧就系、是、即系想将啲节目咧尽量短小精干，就唔好喺度抌波钟，同埋唔好喺度磨烂只。咁就算咧有好多人咧，online 咧，我都会不吝啬地咧就兜嘢 cut 咗佢噶啦，因为冇乜意思嘅，因为好多人咧可能行开咗，我又唔知啦，即系仲有个 watching 嘅指标喺度咧，就唔系代表你喺度听紧嘅，因为我哋拆佬试沙煲咧，我成日都叫人出下题啊，答下爹咁样，当咧而家答下爹咧嚟去得嗰两三个人咧，即系我唔系唔尊重你啊，但只不过咧就希望令到。唔好好似喺度为讲而讲咁样咧，我就要尽量将个成个 live 嘅时间短少少，宁愿做多啲，宁愿剪多啲片。因为今日晏昼我听阿冯总、阿 Kenny 同埋阿 Tim 嗰个节目咧，即系令到我有好多反思嘅。即系其实佢对我有啲咩失败嘅 comment 咧，即系佢哋好客气啊，即系唔敢话我，即系唔敢俾 comment 咯。但我都听得出咧，佢哋觉得即系我呢个所谓九七廿四咧，系问题喺边嘅。咁啊，所以我亦都会沉淀下佢哋嘅讲法嘅。咁多谢佢几位啊，同阿 Tim 又唔系好熟嘅。咁啊，多谢阿冯总同埋多谢阿 Kenny， 即系都成日都提起我啦咁样。咁系啦，咁我。虽然我亦都话咗俾佢听咧，即系同阿 Kenny 倾偈，即系我啊唔系喺节目，唔系即系喺个 live 都有讲咧，就系话，即系我悉心剪咗成8个钟头，净系落字幕都落咗又另外8个钟头嘅一啲嗰啲啊，真系节目啦，即系拍嗰啲开箱片啦，同埋拍嗰啲旅游特辑啊嗰啲咧，即系嗰个 hit rate 咧都不及我求其乱咁 up 开个麦食错药瞓唔着，即系乱咁讲。都有过千嘅 views， 但系我嘥咗10几个钟头剪一条片咧，都系得几百个，即系成个礼拜或者成个月都系得都超越唔到1000嘅，即系呢个系好可悲嘅，即系可悲在咧，即系点解原来即系大家系唔会 respect 人哋嗰啲努力嘅，即系正如我成日话咧，阿刘德华同埋欣怡好努力噶。但你冇 talent 咧，我都唔会欣赏嘅。即系我亦都好明白大家，即系听人狗噏咧，大家唔使负责任，同埋好似潮啲啊嘛。 即係而你睇我嗰啲剪片開箱，你唔關心就唔關心，你拍得靚我又冇感覺咁樣啊，靚㗎啦，乜唔係嗰啲都係咁嘅咩咁樣，即係我冇辦法逼到大家嘅。咁但係雖然係咁，即係我就唔會放棄製作嗰啲節目嘅，因為我始終都覺得即係相對有品味同埋真係識得欣賞都有人在嘅。咁如果唔係點會有幾百個人睇啊？雖然唔過千啫咁樣。咁所以咧，我寧願咁樣短小精幹，而集中一個話題，或者瞓唔著覺就走出嚟講幾句咁樣。我寧可係咁樣，希望改變一下。即係況且而家我啲生意咧就唔係太好咁嘅時候，我多啲時間去處理我想做嘅嘢咁樣。咁變咗就係咁啦，時間差唔多啦。覆埋你哋嗰幾嘢就差唔多啦，或者照舊問下你哋有咩想補充嘅，咁有會答兩句，冇咧就要走啦。 Trent Jackson， 租金分二 part， 基本租金40万，另加分紅，做唔到數就踢你出場。Terry Tong here， 蘇 喂 ，hello， 人數真係多過星期四喎、 哦。係咯，唔明點解嘅。好啦，喂，既然大家都差唔多啦，咁我今日想抒發嘅嘢咧，亦都抒發完啦，咁啊。咦，系仲有一样嘢我唔记得咗咧，唔知点解近排咧成日嗰啲留言咧都俾人 high 嘅，即系有啲人俾人掩蔽咗。咁我每次咧而家我尽量咧就会解放翻人哋个被 high 嗰啲留言嘅。咁例如就冇识讲 ，Jack Music MB 邓冇识。建制派現在的表現令我想起電影《旺角抓罪人》，吳鎮宇抽到生死囚去殺人、 哦、 如果殺死了一世不殺就被幫會加罰，他老母提他食腦，結果吳鎮宇去殺但特登失手，坐幾年就出回來。 是的，都是這樣，石禮謙也是這樣，我認為還有沒有人被人嗨先？好，今天只有鄧武式被人嗨，但是星期四嗰个 live 咧，我识咗几个先知道仲有人俾人 high 咗，咁啊读唔切就唔好意思。咁好啦，咁去翻嗰个 app， 咁就系咁先啦。好，咁啊有机会再有突发嘢就再出现，咁啊如果唔系就星期四见啦，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wo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代表 StageTube 立场。